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雅米手工烘焙的创始人李德华。李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雅米手工烘焙的创始人李德华。 那在节目一开始啊，向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雅米手工烘焙它具体在做的哪些事情。它是一家甜点的一个工坊吗？还是你们做了哪些和线下店不一样的一些改造？ 好的，主持人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哈。OK，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雅米手工烘焙呢，是一个具备了一个互联网基因的一个手工甜品定制连锁品牌。那我们的区别和传统的烘焙行业大概有两个认识。第一个一类的话，就是传统这种烘焙行业，比方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是好利来、维多美等等。那在上海那边、华东那边，可能最早以前的克里斯汀、元祖等这些品牌，他们都是以密集开店、传统的这种连锁方式来扩张加盟的。那我们这边的话模式呢，跟他们也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们主要是走的是线上和线下结合这样一个趋势，这样一个定位。那我们的在线上的话，以电商、线上的品牌传播为主；线下这边的话，会有区域性的体验店为主，这是我们这自己的一个独特点。 那你们是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那最开始你们是比较重于线下，还是先重于线上？那现在目前做重做轻，大家都是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你们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OK。实际上我们最早一开始的话是多线上为主，因为大家都知道开线下店在一二线，尤其在一线城市，它的一个房租和人工成本基本上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的话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负担。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因为我本人是10年做了10年的高科技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咨询经验，就是非常比较了解线上的一些电商的一些玩法和手法。那我这边一开始是多的线上，我们更关注于说我把线下的这一个可以省掉的一部分成本呢，更多的用在了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品质的提升和线上的一个推广上面。 那最开始先做线上，那不管是做线上线下，其实你们更注重的做一个烘焙嘛， 对， 其实很注重的就是产品本身。 明白。 那产品的打磨，或者是你们想做这样一款产品，你们的开发研究大概用了多长时间？那是找了一些人试吃，从用户的试吃，还是你们自己团队内部觉得这个产品都特别好，自己特别满意，然后才会推向市场？ 明白了，非常好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这一个在产品研发阶段的话，我们主要是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来讲的话，我们一开始既然作为一个完全行业外的人士去做进入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那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卖点，也就是产品的特点，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这么大量的线下连锁还是夫妻店去竞争的。所以说我们在产品的定位上来讲的话，一开始我们就和欧洲、日本是同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在产品的品质上，我们在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法系的甜品、欧系的甜品呢，它这边的话甜度会比较高，我们会做了一些本地化的一些改良，对，更适合国人的口味。尤其在甜度上，我们第一步产品的一个天使的或者说初步的最早期的用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朋友。第一是我的朋友，第二的话，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的创业，那当时还在公司，那我们会基本上是大概做了小半年，由我们的师傅做出来的产品以后，拿到我们每个月公司这种的生日都会有生日 party 嘛，每次的话都会大概提供几份产品来大家品尝，大家觉得 OK 这个品质，日常吃的线下店的品质确实有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说有所欠缺，或者说比它更好，那我们一定要找到不同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的时候，我们才推向市场。 那您打的第一点其实是和欧洲的主流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或者是他们的食材都是一致的，或者是同步的， 没错。 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啊。那你们运用哪些方式？你们会去考察或者是？ 这个可能要揭露一点行业的小秘密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西点制的东西它肯定是起源于欧洲嘛。OK， 然后美国基本上还不算是甜品的一个主流市场，因为美国人的他的一个甜度太高了，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来讲的话比欧洲还高，那更不适合亚洲人。对，那所以说我们的材料食材上来讲的话，主要是奶油和奶酪，全部是来自于欧洲，主要就是英国和法国为主。对，那其实行业来看的话，中国大概大陆市场有2-3千亿的一个烘焙市场的一个规模，那这些 大大小小的连锁店也好，夫妻店也好，它基本上用的实际上原材料主流的话是被新西兰给占了，尤其新西兰有个牌子叫安佳，对对对。那我们用的材料是跟目前市场上95%以上的品牌新家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直接是用的是欧洲的东西，而且是小罐包装的，所以说它的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对，所以说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这一块来讲的话比较高，但是我们也跟其他的大众化的产品给区隔开了。 嗯 ，OK， 明白。那原材料的成本很高，那自然而然的你们产品的价格肯定也对于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嗯、 那 相对来说， 你们想提升自己的产品的性价比，肯定就是提升他们的品质了，提升他们的口味了。那你们在这方面有请了一些大师，然后来去给你们做自己的甜品，然后也会找一些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之前的朋友来去试吃，然后再推向市场。做前期做了半年多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然后到最后您自己真正开始出来独立的说开一家公司或者来运作这样一个事情，前期发生了很多故事。那你们自己的团队搭建方面，那除了肯定会常规的会找一些师傅来去做，然后来去有您这样的互联网的人才，那还有哪些配置呢？ 我们的团队主要可以分三大类。第一呢，就是可能主要以我本人为基础，因为我是做了10年的这种高科技互联网行业的咨询行业，再细分化一点就是猎头，哈哈。那猎头的话，就是为一些高速发展和这种大企业寻做中高端人才选聘的，对，这样一个行业门类比较细分。那这个行业它有这个岗位的话，我们称之为 consultant， 就是或者 associate 是顾问式的。那这个职位它其实这个行业给我的一个积累的一个优势来讲的话，就是我在选人用人方面是有我自己的一套东西的，对对对。所以说人才的搜寻和使用这一方面对我是没有问题的， 是你们强项， 是我的强项。所以说团队搭建所谓的 team building 是我的强项本身，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目前团队的话主要有三大类的人才。第一呢，就是说懂互联网的人，他包括线上的电商运营的，包括新媒体的品牌传播的，这是我们第一类人才。第二类人才的话，我们有过去在必胜客干了10年的运营，也有几年的这种连锁线下品牌市场加盟经验的这种运营人才，市场开拓和运营人才。对，第三类的话就是师傅。那我们目前因为开了上海的分店，所以说我们结合了北方区的这种甜品行业的师傅，也有上海那边的华东区的，可以说会简单称之为南方的这种甜品的师傅。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研发出来的产品来讲的话，无论是从时间上跟欧日啊同步，还是说从口味的一个选择上，我们都实现了一个人才的一个最大化利用。 人才是你们的核心，而且您特别注重选人呢、啊、 对， 而且您刚也说了，其实最开始做线下，然后做线上， 做线上， 然后后来做了很多年的做了半年的努力之后，然后发现其实还是得稍微的往线下去铺一铺，因为体验嘛，甜品这个口感。你们自己也说了，做线下其实挺重的，而且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对， 做一个店其实成本特别的高。为什么你们在北京建完店之后很快的就要去上海来去铺？那其他我们采访很多项目，他们要去做线下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是先把北京一个地方给吃透，然后再去扩充其他的城市。那你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两点作业？ 明白。这个问题我可能要再往前延伸一点，讲一下，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经历。我本人是在大概是在2009年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短暂的创业，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OK。那我目前做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是2年前，今年是2016-2015，大概2014-2015年初我是全职的做这个项目，这个创业项目。我们一开始大概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是做产品研发和市场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验证。那我们从2015年的9月份开始快速的扩张，整个的一个销售量和用户的数量急速在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过程。那我们到今年的12月份，我们上海的分店实际上才正式营业。OK， 然后呢，我们北京的品牌雅米的品牌旗舰店呢是在中关村的核心区立方厅大厦。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玩的话，可以希望将来是你们可以一个旅游景点。OK， 那所以说我们从这样一个时间段看下来的话，其实从我全职的创业这个项目正式的运营，到我们开第一家外地的分店和开我们的品牌店，实际上是也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 对，实际上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了。对对对，因为对于互联网创业来讲的话，当然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加传统行业结合的项目，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纯粹互联网的项目，大家的一个要求是三月一小变，六月一大变， 要快嘛， 对，要快，因为大家要跑马圈地抢占市场。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有传统行业，其实它还是比较重的，对，整个产业链也比较长。那我们大概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去筹备这个第二家分店，包括我们品牌店的事儿，所以说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其实，不能说快，但是也绝对不能说慢。所以说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先养活自己，先立命，然后再图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不像其他的一些创业项目，其实他们想的是 BP，然后先融一部分钱，然后再烧钱，然后来去做。他的模式是先让自己的流水 很健康， 很健康， 对对对对。 就算没有拿到投资，也是一个很稳，真的很是一个传统和互联网。 可能跟我山东人的特质有关系，是个保守主义者吧。天， 那创业很保守，包括选人，您很在行，包括团队搭建，包括你们说了，你们品质都是与欧洲同步接轨的。 对， 做了。有很多的努力，那在努力之后，你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北京都有店了。那目前能想透露一下自己现在的店里面的营业的状况是怎样的吗？目前有多少的用户？然后翻牌率又是如何呢？复购率？ 明白了。我们比方说，因为我们在过去两年主打的是淘宝，对。然后呢，那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可以提供几个数字哈，分享给大家。第一呢，我们带一些单一品类，比方说我们雅米的裸蛋糕和雅米的鲜花蛋糕，目前在整个淘宝来看，至少在包括在北京市场和全国市场来看的话，我们这两款产品的销量应该可以排在前两位的。OK， 不敢说第一位。OK， 那这第一。第二来讲的话，我们的店的比方说单店的北京这边的话，单店的月流水的话，可能在1万左右吧，只能是可以分享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哈。这因为这有个单旺季之分，平均下来。对，那我们上海的话，因为是本个月刚开始营业，基本上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没有做在上海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做任何的这种的推广和付费的这种宣传的。那我们大概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实现了。还属于投入期，但是已经覆盖了我们2/3的成本了。对对对，在第一个月，对，大概是这个情况。 了解。那您其实是稳扎稳打在做，其实说实话，你们刚成立或者这店刚开，但其实上做了一两年的这样一个准备，包括市场的一个调研，然后成绩也是非常的好啊。那在上一节呢，聊到了你们的团队，聊到你们的商业模式，那下一节我们想聊聊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包括在创业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构想。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国一国二现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普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鉴定”，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那 Yami 在做了1-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稳定的一些用户了，而且您说您在淘宝上的销量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听众可能会有一头雾水啊，觉得那烘焙蛋糕，那肯定都是讲究一个口感，讲究一个即时性，那大家都会去店里面品尝，或者是像您，像我们都会，也可能会在饿了么这样的可能品牌上，然后去订餐，然后可能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就到我们的手边。那淘宝这样一个配送，可能真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可能1-2天。那为什么你们能保证这样一个烘焙的蛋糕的糕点的一个品质？ 明白了。首先第一点，我们是采取的是全部预定，没有存货。蛋糕来讲的话，因为它有一个特征来讲的话，它不适合快递的，对，它只能是同城的，甚至来讲的话短距离的配送。像我们在北京来讲的话，我们只能多到来讲的话是4环内免费配送，那4环外其他几区的话，可能就需要客户负担一部分的一个配送成本。这第一，这种预定来讲的话，就保证着我们的产品从出品到送到客户的手中一个最短的时间，基本上是在3到6个小时左右。对对对，保证一个产品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使用口感。那第二点的话，我们的产品品类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蛋糕，我们是有可以发快递的产品，比方说一些瑞士的蛋糕卷，欧式的一些棒蛋糕，包括一些大家可能平常就会经常碰到的，包括在超市里能买到这种曲奇饼干。对，那所有的品类，这些品类我们也是全部是预定制，当天制作，接单当天制作，当天发货。 OK。 那第三点的话，随着现在这种生鲜冷链物流的发展，包括我们像我们发外地的话，基本上90%-80%的订单全部是顺丰，基本上隔夜达。对对对，那所以说就保证了我们的品质。比方说我们的曲奇饼干，实际上在一般曲奇的饼干这个品类里边的话，你如果加添加剂的话，保质期半年甚至1年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除了最基本的食材之外，我们是不加添加剂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口感来讲的话，最佳的品质期实际上也就在5天左右。但是因为现在物流的发达，保证了说我的产品能够在至少在东部的一些1、2、3线城市来讲的话，它能够隔夜达，包括甚至来讲的话2天内到达，那保证说客户收到的我的产品的时候，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口感状态，这样就保证我们整个产品入口的一个品质。 你们的产品其实 SKU 品类还是比较多的哈。 对对对， 一方面有一些方便快递的， 嗯、 就是可以经过一些配送或者是没有那么脆弱的一些糕点， 没错没错， 然后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比较柔软的， 对、 可能真的就需要3-4个小时就要送达的那样的品质。 对对对， 那你们在 SKU 的选品方面也肯定相当于也是做了一些功夫的， 没错。 自己做了那么多功夫，包括您说了也是欧洲同步啊，或者是请一些大师，那你们的产品单品的一些价格或者平均的一个价格大概是？ 那可以两个分类，第一来讲就是蛋糕，我们的蛋糕的在目前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个客单价的话，大概是将近380-400左右这个区间。对，坦率讲还是比一般的大市面上的要贵一些。对对， 那你们的用户肯定就是比较 稍微中高端那些？ 中端偏上，中端偏上吧。基本上我们因为我们做电商呢，我们有后台的数据，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后台的数据，大概有上万个一个客户数据，还有一定的代表性了这个样本。那大概的话，基本上比如以北京为例，它的年龄结构的话，大概是20-23到35-36左右，办公室的白领，女性，基本上占了我们80%以上的客户。 OK 吧，是女性还是比较爱吃甜点？ 对对，她的月收入的话，大概可能是在7-8千以上。 明白。那您说您60%-70%都是女性的用户， 对对 对, 对。 那女性喜欢吃甜点，大家都知道，但是女性也喜欢减肥，也喜欢身材。 明白。 你们这样的产品，那甜点的卡路里是不是特别高？也是会还是会考虑到健康这一块。 明白明白。所以说我们在一开始产品的研制上来讲的话，我们的师傅就是说，在含糖量上来讲的话，就做了刻意性的这种控制，既保证了。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特点来讲的话，大家其实这几年大家都比较注重生态的有机的东西，其实这种消费理念大家越来越认可了。我们更希望客户入口的时候，你尝到的是这个奶油的香味，你尝到的是这个蛋糕皮，或者说这个面粉它本身的一个香味，它本身的味道，而不是真的是糖的味道。其实糖现在来在一个工业化的一个时代来讲的话，它是可以说是最廉价的一种口感。我们希望更多的希望客户入口的时候真的尝到 OK， 你能吃出来这个奶油是产在欧洲的，那你就更牛掰了。OK， 我们希望的我们的服务的客户是有一定品质生活要求和鉴赏力的。对，当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可能服务所有的客户，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量和一个产品线，对，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类的客户服务。 那你们在自己的用户方面已经做了很细分的一个定位，而且也会根据用户的这样需求来去改变自己的产品的一些口味，并不会一味的全是欧洲的复制，其实也会有改造， 对对，那自己的创新， 明白。那自己的品牌现在已经建得挺好的了，那会后续的发展会不会再继续开第三家、第四家？ Okay， 然后这样的店还是会选择打造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让更多人去加盟，然后成为一个可能全国有几百家店的这样一个品牌店。 明白。其实从我创业的初衷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是互联网出身，其实大这种创业的概念来讲的话，绝对不是说这个店这个项目将来做的无论是大还是小都是我一个人的项目，这一开始我就不是我的初衷。那我是希望第一呢，能够做一个好玩的事情。OK， 这有点80后啊。第一，做一件好玩的事情，第二来讲的话，有志同道合的大家一个团队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情。第三来讲的话，这个团队在做好玩的事情的同时，大家把客户服务好，我们有一批 OK 认可我们产品理念、认可我们品牌理念、认可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态度的客户群体，这是我们第三个目的。第四个目的，这个事儿做的同时把钱给赚了。OK， 所以说的话，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一个观点来讲的话，那我肯定不是只想作为一个像传统的行业里面，比方说一家像北京这边一家布店啦，或者说卖小吃的，只有那么一家店，我不希望做成这样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的话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里边，有更多客户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一个品质烘焙产品。我们明年的一个有三种模式，第一的话，我们会在北上另外一个城市，有可能是在天津，有可能是在深圳第三家的直营店。第二步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今年开始有不断的外地的一些朋友咨询过来说我们这边能不能做加盟，所以我们今年到这个月也已经拟出了我们一个第一版的一个加盟的一个方案。对，所以说我们第二步扩张的方式就是加盟。 OK， 第三来讲的话，我们是合作，因为我们今年发现其实外地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北京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基本上像我们在这个行业来讲的话都是连锁店了，很少有夫妻店了，传统的，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对，那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来讲的话，包括四线城市，它还有很大量的夫妻店，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转型，订单从哪里来，房租成本，二三线城市它的房租成本、人工成本也上来的时候，你的订单如果只是传统的经营模式，它也会面临一个转型。但是呢，二三四线城市这些从业者来讲，这些小老板来讲的话，他们又不太具备互联网电商的这种特质， 对，那这种店的话将来会是我们一个合作店的一个模式。对，我们会就是说直营加盟合作店是我们下一步来讲的话会同时走的一个三步走的一个扩张的一个路线。 那在店面的扩张方面你们想的非常的清楚了哈。 嗯， 那再问最后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互联网创业嘛，大家肯定还是需要一些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帮助。 嗯， 那你们后续的扩充方面会选择一些投资机构的去投资，还是会每个店会用众筹的形式，或者是怎样的方式呢？有考虑过这一方面资本的帮助吗？ 明白了。VC 天使这种外部的这种资本的接入的方式和这种众筹的方式，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想过，对。但是今年的话，没想的没有太多，因为我今年的话更多的是在练内功，去做我们的自己的数字， 实现自己造血。 对对对对，实现自我造血这个事情上。那我们资本的介入我们会考虑，但是我们会考虑在明年的时候会在这方面花精力，因为我们希望来讲的话，用通俗话来讲的话，当你自己都不强的时候，你让别人高看你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众筹的方式我们会比较谨慎，因为众筹这种事情来讲的话，股东多，他这个大家人云亦云，其实对于最后的操盘者执行者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花需要花精力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排斥，但是我们会众筹这种模式人数会控前期的准备工作会控制得非常严格，对对对，将来也不排斥。OK， 嗯，明白。那我再帮我们听众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希望找代理嘛？那北京地区的还有我们全国的一些听众，有想代理你的店的，那你 OK？ 平常可能代理一个皇太极啊等等这样的大店，可能需要百万的这样一个投入。 对对对， 这样一个甜品店如果要代理下来。如果是三线城市来说 ，OK， 大概是多少什么费用，或者是一二线城市又是什么费用？ 一二线，因为我们自己开过店，说实话，包括我们开过分店，实际上这个我们还是有基础的，对这个数字。但一二线城市来讲的话，大概的话是需要45到50万左右这个成本。那如果三四线城市的话，大概需要40万左右这个成本，差不多就能开起来。对，而且这个投入来讲的话，是包括在整个前期的一个。加盟的设备的人员的装修的和前期三个月的一个运营，大概是这么一个成本。 价格还是比较的亲民，或者是每个人如果有一个餐饮梦或者有一个自己想做饮食的这样一个想法的话，谁都可以去参与的， 可以考虑。因为我们一个优势来讲的话，我们是做线上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求我们的加盟商非一定比方说在北京的最核心的地段，因为大家比方说北京人为例，像一些国贸啦，包括三里屯，包括南锣鼓巷，它的租金成本的话每平米每天的话你说30都是不为过的。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的优势，哪怕你地点稍微偏一点点，但是我们有线上的流量知道怎么往给你往下倒，这是我们的擅长点。 嗯，对，而且他们那边确实租金贵嘛，然后竞争力还特别激烈。 对对， 虽然可能你看着人流特别多，但其实反而可能不盈利。 没错没错， 有些地方他们租金很低，但是地段不是特别好，但是 对 自己的流量或者 review 的用户， 对， 其实反而可能收入比那些还要高。 对对对，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感谢李德华李总带来他的雅米烘焙之家，很豪华或者是很精心去打造的这样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店。在节目最后呢，感谢李总的到来，也祝愿他的店能在接下来的时候像他所说的，在2017年迅速的得到更多加盟商的关注，也迅速得到更多资本的认可。 好的，谢谢，希望2017年我们还有机会和大家再交流，谢谢。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8万级全新家用大七座 SUV CX70T 已经到店，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爱信 6AT6MT 变速器，高效动力，智能科技为您而生。预定即享1000元抵扣3000元现金。北京市辉400815-5257。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雾霾，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 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 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 斌，我是季海清，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里有买手界的老司机， 这里有让你积雪满满的绝世好物， 败家的艺术， 买家的技术， 疯狂特购， 疯狂特购， 再不来买就没了。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的是 PM2.5。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天北京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雾霾，很多人呢都感受到了不适。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除霾神器，就是恐龙一号新风净化器。这个呢产品可以在全网都能搜索得到啊，是由第一人居研发的新型新风产品，超级除霾神器。 对，现在市面上呢和我们同款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一般在4000到5000块之间，我们在苏宁预购的这个价格呢也在1999。但是今天您在我们95.9购买的话，只需要1799，还送两个滤网，158-1072-5936，先到先得哦。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添加同款的这个微信158-1072-5936。有人问了，新风器不就是净化器吗？其实真不是，净化器呢只有清洁的功能，没有空气流通的功能。长时间的使用的话，会导致室内缺氧的。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这个淘宝啊、天猫上，包括京东上，都有这个小米的净化器。那么它只是有除霾的净化功能，但是并没有空气流通的这个新风机的功能。今天你买到的我们的这个恐龙一号呢，它的新风净化器其实是既有净化功能、除霾功能，又有新风功能。 对，没错，如果是您的家里呢有孩子，这个应该是特别的适合。 如果1799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安全干净的居家环境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会打进我们的电话了。我们的电话是158-1072-5936，你也可以直接加微信抢购重塑了。而且呢前10名打入电话的客户还可以立减100元。 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新风机，除了有这个新风功能呢，其实我们是还有两个大的特点，一个是呢没有噪音，只有32分贝，另外呢一个是超级省电，每天只需1度电。 嗯，这么性价比高的产品，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疯狂的要打电话了啊！原价是1999，今天呢在959购买的话，1799还另外送两个滤网，这个滤网的价值就是300多块钱了。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会立减100块，所以大家可以立即拨打热线电话1581072-5936，也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抢购从速了。 这里有买手界的老司机， 这里有让你积雪满满的绝世好物， 败家的艺术， 买家的技术， 疯狂特购， 疯狂特购， 再不来买就没了。 据说呢，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癌症第一大国，而且癌症导致的死亡率呢，已经达到了62.6%。现在的人工作压力大，生存环境的恶化呢，癌症的这个并发率也是逐年上涨。 嗯，其实我们也听到过很多的猝死的案例啊。那么大家了解不了解，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具备哪些潜在的癌症基因呢？ 好的，今天呢，您只需花1350块钱，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样一个秘密，它的原价呢是1800块钱。如果您想了解的话，1581072-5936，随时拨打我们电话来购买和预约。 嗯，那大家去购买的实际上是一个全家都适用的基因检测套餐，它其实是会给我们所有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能够去检测出自己的这种癌症的可能性。因为根据医学表明啊，癌症呢是基因发生突变、缺失或者损伤造成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曾经有一个数据说，1/3的癌症病例其实是可以得到预防的。那么如何预防呢？我想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全家都可以适用的癌症基因检测套餐就可以防患于未然。 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基因套餐当中呢，包括了这个肺、肝细胞、食道、结肠、胰腺、胃，应该说这是我们六个主要的癌症高发的这样一个器官。 嗯，在这六个器官当中给大家做癌症的这种基因检测。值得信赖的是啊，给大家提供这款全家都适用的癌症基因检测套餐的呢，是北京利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是亚洲最大的有着6年黄种人群临床数据沉淀的科技公司，在中国人的这种检测当中呢，适用率高达99%。 对，今天这个我们原价1800块钱的这个癌症基因检测套餐呢，在我们电台购买，您只需要1350元，1581072-5936。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立马抢购。 嗯。大家也可以添加1581072-5936这个微信号，就可以直接来购买我们的这个全家都适用的基因套餐了。那很多人呢会问到了，这种基因检测是不是非常的麻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啊，不用去医院，也不用抽血，无痛无创，只要5秒钟就可以完成采样。 没错，您只需要的把我们这个棉棒呢在您的口腔里刮取口腔黏膜，然后呢把这个放到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保存液当中，足不出户，您只需要在10个工作日内呢把我们的样本寄到我们的指定地点就可以，20天之后您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基因检测报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率非常的高啊，用20天的时间你就可以了解自己跟癌症相关的基因情况。拨打热线电话1581072-5936订购原价1800元的全家都可以适用的癌症基因检测套餐，你只需要1350元就可以得到。现在你就可以拨打1581072-5936，或者是添加1581072-5936微信号，就可以抢购我们的全家都适用的基因检测套餐。 这里有买手界的老司机， 这里有让你积雪满满的绝世好物， 败家的艺术， 买家的技术， 疯狂特购， 疯狂特购。 再不来买就没了。 很多新手妈妈呢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呢确保孩子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洗奶瓶这些很细节的问题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懒人妈妈和超级妈妈的这样一个洗奶瓶机。 它是集自动清洗、蒸汽消毒还有保温这3种功能于一身的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大家可以在全网上可以搜索到这个产品，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好， 是599元。 那这599元呢，其实你拿到的是原价699元的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现在起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1581072-5936。它实际上是把消毒机、温奶器等等都省略掉了，可以一机搞定洗奶瓶这件事情啊。 没错， 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呢，最大特点就是安全，因为它采用了一个超谐波技术，是一项多频混合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减少呢80%以上的这个清洁剂，并且360度清洁无死角，更安全更环保。 大家其实不用再等了，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581072-5936，在原价699的基础上，今天呢99电台直降100元，仅需599元就可以得到一个3合1的智能奶瓶清洗机了。 对，妈妈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就是长期使用这个婴儿毛刷洗奶瓶呢，会在这个毛刷的缝隙里呢留下残留物。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呢，它超谐波技术呢，能够更加彻底、更安全地处理掉这些问题，尤其是对大肠杆菌、百日咳等婴儿常见的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杀菌灭毒的效果。 用10分钟的时间高温蒸汽消毒，最大限度的可以确保细菌的这种杀灭率，所以宝宝健康，妈妈才会安心嘛。原价699元的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现在拨打热线电话1581072-5936，仅需599元就可以搞定了。 对于妈妈们而言啊，手忙脚乱是件常有的事儿，很多事情呢都需要家里人来帮忙，尤其对于老人和男人而言呢，哈密瓜智能奶瓶清洗机的操作非常简单，容易上手，很快就能学会，真的是能帮妈妈们解决不少问题。 不要再抓狂了，妈妈们赶快拨打1581072-5936，用599元让你彻底解脱繁琐的洗奶瓶的工作。最后再报一遍电话1581072-5936。 这里有买手界的老司机， 这里有让你积雪满满的绝世好物， 败家的艺术， 买家的技术， 疯狂特购， 疯狂特购， 再不来买就没了。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迪拜。一说到迪拜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哇塞，全世界土豪应该都在这儿吧。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深度探寻阿联酋迪拜亲子游，说走就走的高端产品。如果你喜欢神秘的1001夜，浓浓的阿拉伯风情和极尽奢华的土豪迪拜，那么这款产品一定会满足你的需求。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微信1581072-5936。现在市面上呢，想找到一个照顾两代人不同兴趣点的亲子游非常难，要么就是以娃娃为中心，要么就是娃娃整天陪着大人看历史，根本就看不懂，没有一款完美的亲子游产品。今天呢，我们959就给大家安利一款这样的亲子游产品，全程5星级食宿，还有至尊豪华游艇趴，教育专家全程陪同，寓教于乐，玩中带学。立即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微信1581072-5936详询。孩子在旅途当中的玩肯定跟在家里玩不同，旅行当中的玩呢必定和行程相关，让这一段旅程呢给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些养分。这一款亲子游产品当中，由中国的教育专家全程陪同，还会有对于家长的教育培训，以及孩子在当地的插班的生活，体验中东文化，享受旅行生活。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寒假计划还没有做的话呢，那么今天这一款特推的亲子游产品绝对是你不错的选择，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1581072-5936。说到迪拜啊，至尊豪华就是它的象征，旅途当中怎么少得了土豪的待遇呢？酒店、餐饮和车辆全部都是国际一流，全程专业摄影师记录全家人的点点滴滴，让您轻装上阵。沙漠风情的猎鹰和骆驼文化一定会让你这一次的迪拜亲子游心腹满满。这么高性价比的产品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微信1581072-5936，前100名拨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还会直降500元，赶快拨打1581072-5936或者微信，享受迪拜亲子游吧。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身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1层北侧，电话60350660。